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意大利的北部这些地方，那么未来三天会看它会迎来一轮这个雨雪天气。在这个集中在这个法国的东部以及南部地区有东到大雨，那么这个开始的下雨随着气温的下降，那么这些地方会由个雨转成雨夹雪，并且那个气温也会下降的比较明显，那么这个情况对再带周末的出行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大家还是可以防范一下。那么刚才说的这个菲律宾的马蓉，现在菲律宾未来几天看来会有一个东到大雨，部分地方有这个暴雨这么个情况。那么日本这个天气看来它就是日本的北部地区，像北海道这一带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雪，中到大雪，部分的一些暴雪。其实我觉得还是主要关注还是咱们国家的中东部这个 雨雪的天气， 降雪天气。今天早晨我已经说过，我再跟大家再说一下。根据最新的预报，这个天气资料分析来看，你像这个安徽、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会有暴雪。另外就是在湖南和贵州这些地方会有冻雨，像河南的东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北部、湖南这些地方会有大雪，其中这些地方的有部分地区会有暴雪，甚至到大暴雪。那么它这个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20到25毫米，那我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今天的白天到今天夜间会发生的事情。所谓这个降水这种降雪天气对南方来讲这个影响非常大。今天上午大概大家从网上也能看到是吧，你到这个西安的和到上海的这个高铁就给你停运了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影响非常大。另外对于你驾车出行还是飞机出行，这个影响都非常大，这个道路结冰啊，积雪啊，这个它这个影响这个时间应该是好像好几天的时间。那么看来这个看我估计是明天的夜间这个雨雪会有所减弱，到了周末的时候那么又会加强一下，那么到了周日的夜间这股雨雪才会的彻底的结束，是这种情况。同时到上述地区的朋友还是关注一下这带的天气的情况，尤其是预警啊这些方面的信息，免得对这个交通安全产生影响。 对，谢谢邓老师的提示。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出行前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的预报， 对， 调整自己的出行。谢谢张老师，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啊，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程。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临近到这个过年的时候，这气氛是越来越浓了。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天气提示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春运之前做好这样的准备。 这个雪虽然说瑞雪兆丰年哈，而且 就是不在这下呀、啊。 在咱们这个南方的地区，像我们家乡那边，今天这雪已经很厚了，就是可以堆雪人儿。对于南方人来说，真的是很激动。但是呢，现如今这两年，对于北方人来说，也是很艳羡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说南方下雪，北方不下哈。 对对对对对。但是也提示各位，最近如果要出行的话。 话，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提前的查询一下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 这说到这里，这个声音大家好几天没听到了，是吧？ 周一的时候还连线呢， 对，但是还是有好几天没听到了嘛。 没错， 这个袁一在出差采访的途中啊，那欢迎归来。在今天达人订阅号呢，我和袁一又非常荣幸的迎来了我们在本期达人订阅号当中的订阅达人。 嗯， 我们今天的订阅达人究竟是谁呢？让他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谭怀宇每次掷地有声的声音， 嗯， 非常踏实。今天呢，我和袁一也特别有幸的收到了我们2018年，应该说啊，在这个狗年来临之前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啊，特别高兴，来自怀宇送给我们俩的一份礼物。非常珍贵，这个看起来色彩就相当喜庆。 狗年的邮票 啊， 嗯， 怀宇，我是这个介绍起来特别不专业，您跟大家说说这个邮票吧。 嗯， 这是 啊，这是今年那个生肖邮票，每年呢从特别著名的好几十年以前的猴年开始，就出这个邮票。 嗯， 这是一件挺大的事儿，因为。这就代表这一年就要来了， 嗯， 所以好多人就去邮局去排队。 现在还是要排队是吗？ 啊，当然了。然后呢，这个 这仪式感特别强， 在南方排得很夸张， 嗯， 啊，人家一排排7天队， 天哪！ 啊，就是从前就是头一年开始就排，当然这个，就我说的是某些地区，比如说上海， 嗯， 越来越过分。开始都认为排3天已经很 OK 了，是吧？哈，然后呢，从这是1月5号发行邮票，然后他从1月1号开始排到5号，怎么样？现在已经就跨年了，都是头，比如12月那最后2天， 嗯， 然后呢都是岁数大的人，老人 啊， 一是有时间，二是有热情， 执着， 体力还成， 嗯， 然后呢，人家不为别的，就为了我是第一个买到这个的， 啊， 因为买到这个，现在这邮票上都有那个码， 编码，你是第几套？ 对对对，然后呢，他呢也不见得真的是牌子前头， 嗯， 第几套，关键是这心情就跟现在手机似的，你手机那个， 我先用，我先用了几天， 对对对对， 但是我感觉年轻人当中好像没有对什么事情这么的执着， 有啊，买手机啊， 刚才说了嘛， 但也不用排那么多天， 不用排那么久哈， 但是我就会等， 关键是什么呀？比如说这东西买过来之后是个面值，然后。过2天以后，没准它还是个面值， 它 不是它不是为了钱， 对，不是升值， 它不是为了钱，而且排队买的就能买一套， 嗯， 或者能买4方帘就能买4套， 嗯， 可是他就这么干，因为他有一个精神上获得的满足，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刚才我说仪式感，其实啊， 对对对， 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是忽略这个仪式感，有的仪式感是必要的，是必要存在的，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个 logo， 从那个猴年开始，现在已经发行。第4组了， 嗯， 所以第4组第一次呢发行那些是雕刻版， 嗯， 然后中间有一些呢就是变成的普通印刷版， 嗯， 现在又雕刻版了，所以这个你可以摸它也是 凹凸有致的， 有致的， 哦， 然后翻过来看，然后这个里头这个科技含量无数， 是吧？ 然后防伪什么的等各种等等，你只要爱它，你好好看它，觉得越看越好看， 你能看出很多的名堂来， 信息，啊，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你还说出我对这哪点不满意。我希望未来怎样怎样， 也就是说它一直变化着的，啊， 对，嗯，我记得小时候那会儿还是书信的年代的时候，妈妈告诉我说这邮票撕下来的时候每一个角的就是 力都得特别 都得是完整的，不能缺任何一个小尖尖， 对，叫什么就是特别有一个词儿不是用于这儿的， 嗯， 叫四角尖尖， 嗯， 但是这个一个齿儿都不能缺， 对，一个齿儿都不能缺， 不能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细的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旁边要带厂名， 哦，这是故意留着的，叫北京邮票厂，啊。 那是故意，因为它这个含量就少，那一版里头就有几张可以带上边的， 啊， 所以呢，这个比如说要是在市场上买，就是老邮票啊，50年代、60年代买一套带厂名的邮票和不带厂名的邮票，价钱是2.5倍。 哎呦， 哦， 现在不至于，现在这个东西，一个是。版小了，原来版大，比如说100张里头才有4个代厂名的， 嗯， 现在是20张里头有4个代厂名， 那我这也得留着，这留着20年以后，啊，对吧， 你留着20年以后它不见得能值钱，但是它是你一个标签， 对对对 对， 啊，对对对， 时间的一个标记， 所以呢这个每年1月5号那个发行这邮票， 嗯， 所以社会上有好多人就去比如说排队啊什么的，这是他们一个乐趣， 嗯， 乐趣，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面还有，您刚才说面值嘛？ 对， 1.20元。 对，1.20是干嘛呢？这个如果要寄一封信，北京在北到北京的话，这多了，北京到北京就8毛。 嗯， 这是国内20克以下的平信。 平信。 的寄的那个价钱， 嗯 啊，然后一张明信片呢，全国都是8毛， 哦、 啊，但是不管怎样，这是一个雕刻版的，特应景的一个很新的一个一个小物品吧，啊，而且是雕出来的。 这勾起大家多少回忆？您刚才说那平信的时候，我都多长时间没说过这个名词了， 对， 是 吧？平信， 嗯， 下次我给你写。 还有挂号信， 对，挂号信。 哎呦，我记得就是在上学那段时间，就刚去学校，因为离家第一次嘛，那么远，然后跟家里写信，然后我爸说你就平信吧，我想着有时候寄个什么东西的，我说还是寄挂号信吧。 挂号是怎么回事啊？ 嗯、 挂一个号3块， 嗯， 然后呢就等于是他到那以后需要你签字， 对， 然后呢现在你寄出这信呢，你必须得有发信地址， 嗯。 才能给你寄挂号 啊！ 如果你说我没有发信地址，就是对不起，我们不能、 嗯、 不能挣你这3块。 嗯 啊， 现在好像一般来说，可能最接触最多的一个是快递的东西啊，一个就是 EMS 的这个邮政那个。 对，或者咱们去到一些景区的时候，会寄出一些明信片。 明片，明片， 啊、 对对对。所以身上有的时候，像我身上怎么着也得有个30-40张邮票。 啊，您随身就带着邮票 啊？对对对。然后呢，那个分主题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的博物馆， 啊、 然后呢，我用的邮票就是马踏飞燕。 嗯， 然后呢？如果我去那个，比如说那个春节什么的， 嗯， 我用的邮票就是中国节， 嗯。 然后呢，如果 不一样 呢？ 对，然后呢，就是同样面值的，或者用点什么花的什么的， 嗯， 就这样。嗯， 这个我们从今天的邮票啊，要说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今天因为我们收到这礼物的时候，特别高兴，这邮票上的这个图案， 嗯， 这图案是一只小狗， 嗯 啊。今年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今年就完了啊！ 对对对， 结束了，马上要迎来的是狗年。 对对对， 嗯、 实际上这是特别有学问的， 嗯、 因为在我集邮的过程中，我就学了好多这个事儿。 嗯， 比如说发行邮票这天啊，1月5号，它这个只是发行邮票的日子，而且中国每年1月5号必发行一套邮票，就是这个。 是1月5号是吧？ 1月5号。 哦， 所以他们比如说那个有一哥们儿叫周准。他 一哥们儿，乔正是我们同事， 是吧？他管我叫男5号，为什么呀？就是我老1月5号那天上的节目， 嗯、 然后呢，因为那天有这邮票， 嗯， 然后呢，我就可以讲这些相关的故事啊。 嗯、 然后那个1月5号是发行邮票最多的一年里头， 嗯、 每年必有嘛，其他还得算几个、 嗯。那这个生效的这一套就是1月5号发， 对对对，年年。 他按公历算是吗？ 对对对，但是他与农历无关， 无关，他只是。有一个时间点 对，比如说咱们春节是哪天，每年也是变的。 对、 嗯， 但是中间有一个学问，就是咱们是农历哈， 嗯嗯、 农历呢有12个节气， 嗯、 这12个节气呢，实际上是在阳历的附着在阳历的月份里面，比如说立春， 嗯、 不是2月3号，就是、 您刚才是说24节气是吧？ 24节气，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农历呢是每年的农历的第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 嗯， 那一年就开始了， 嗯 啊， 就是立春是， 对， 第一个节气 肯定 就是开始了、 嗯。 然后呢，每年， 所以他们说那个生肖有这个说法的， 有 这个说法是说生肖跟着什么走？ 对啊，对啊， 有的时候跟着这个立春那天才开始算这个、 嗯、 对 呀、 啊，这个是、 啊、有一个别样的说法， 这是有文化的。 对， 比如说那每年的春节或者是闰月什么的， 嗯、 就算起来。前后差一个月呢、 嗯嗯、所以有时候说属相的时候就是那个如果要讲那个老理儿的话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不是这个 对对 鸡年生的、 对对 或者你不是狗年生为什么呢是因为立春那还没到呢、 啊、 哎他们这么讲、 啊、 这是跟我们传统的说法不太一样、 这个、因为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呀、 嗯、 就是有那什么的时候有这个节气的 节气来指导的 对对对 指导农业生产的 而且中间有一学问就是为什么农历附着在阳历上呢 嗯 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农历在明朝的时候都乱的都没法算了。 嗯嗯。 于是那个像汤若望， 汤若望对， 汤若望帮着中国把这个农历给调整的特别好。 嗯 于是就一直按着这下来 理顺了。嗯， 啊、对对。 刚才一讲这个小狗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信息，在这个邮票上哈。 对。 因为这个 何宇送给我们这个邮票的这个图案是小狗，我是不太懂这个狗的品种，你知道这狗是什么狗吗？ 我不太会看这种狗，对。 这个、 但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咱们开玩笑说叫中华田园犬嘛，其实咱们见的更多的是就是小柴狗、小土狗。嗯嗯、 其实中华田园犬就是土狗，现在一个 对、 嗯、正式名称嘛。 对对对对对。嗯， 它要是到这个邮票上，它有时候是具有抽象的意思。 哎，我刚想说、啊、这个它有可能它不是某一种， 对对对， 它是结合起来的 像、嗯、就是里头越说越有文化。 其实这个狗年啊，咱们说狗这么一个主题呢，今天就想让我们的达人怀宇来跟大家说一说，在他的生活当中啊，在记忆里，在你的旅途上，嗯，有没有哪些跟咱们的小狗狗有关的一些元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和您交流一下，看看您是不是对我们即将到来的狗年也有这样一份旅行当中的期许，好吧、嗯、 好。 怀宇刚才说到这个狗，在您的生活和记忆当中有没有跟狗相关的一些小的插曲故事？ 插曲。 您养狗吗？ 我不养狗 啊， 原因是我们家那个就是我爸我妈不养狗、 哦、 所以就是这个、 有这传统， 有这传统，然后那个所以就一直没敢碰这带毛的东西。对，所以在我的旅行过程中、 嗯、 那你想想去了那么多地方，那个实际上能见到狗的还是挺多的、 嗯、 而且我喜欢的一个是城市哈、 嗯、 城市里多少狗啊、 嗯、 现在都是宠物狗、 嗯、 然后有好多特别活的例子，那个活的狗吧，就比如说我去，就是去年对我来说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地方， 嗯， 这是去英国的一个小城， 嗯， 英国跟狗也是有不解之缘，女王那么喜欢狗， 对对对， 走哪儿都带着她的爱犬，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我去这些地方不都是世界遗产吗？ 嗯， 尽管它世界遗产也不荒凉，但是平常去那些地方 人不多， 没什么人， 对， 然后呢，我问路，然后远远见着一个那个真是大姐过来， 嗯， 然后那个我就问了一下， 嗯， 那个路怎么走， 嗯， 然后呢人家告诉我这事儿，这个早都忘了、嗯、关键是人家拉着拿那个这狗走完了以后，这个整个是一个农村啊， 嗯， 这个农村旁边不都是田地吗， 嗯， 然后呢有小路特挺干净的，这狗就在那儿便便了， 嗯 嗯， 然后呢这大姐就是随身很方便的就拿出纸来了， 嗯， 然后就把这些都给拾起来了， 对对对， 周围他没有人， 嗯， 然后呢这环境可能甚至于这个粪便都可以什么扒拉到哪儿去啊，对，都可以降解的、嗯、但是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 嗯， 就是文明实际上是自己一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嗯， 他认为这狗这粪便该捡起来，不管有人没人他都捡起来， 嗯， 然后我望着那个人的那个大姐的背影，我觉得好敬佩， 嗯 嗯， 真的，然后他和周围的环境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臣服， 嗯， 对， 所以就这个是一个特别活的例子， 嗯 啊， 嗯， 还有呢，就是我去年和前年各去了一趟苏格兰， 嗯， 苏格兰到苏格兰了就没有不知道这个狗狗的事儿了，狗狗的故事啊， 还是英国的， 它英国的是苏格兰的一只狗，它是城市标志了， 嗯， 然后那个你到那儿之后你不用知道， 嗯， 反正你买明信片马上就看到，哟，怎么一只小狗啊， 就苏格兰牧羊犬 啊，不是牧羊犬，苏格兰牧羊犬那还是特有名的了，但是爱丁堡的话，这只狗就比那个苏格兰牧羊犬意义还大， 嗯 啊，所以就是这么回事，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乞丐， 嗯， 乞丐养了一只狗，那想起乞丐就脏兮兮的，养这只小狗，这小狗叫波比， 啊，这个故事很有名 啊，对啊，嗯，那个波比呢是这个乞丐老乞丐养的狗，那乞丐养的狗， 嗯， 那狗也脏兮兮的， 嗯， 你想身上都可能打了柳了什么的， 嗯， 而且苏格兰又冷，咱们又说过那儿又下雨，你想那狗没地儿洗澡去怎么着，后来那老乞丐就去世了， 嗯， 然后那狗呢就特别忠实的一直追着他， 嗯， 追着他呢，人们给乞丐去葬他的时候这狗还追着他，然后呢就是这些给这个乞丐下葬的人就觉得这狗很烦， 然后就想尽办法把这狗给弄得特别远的地方，或者是就想把它驱赶走。 嗯， 但是一直没做到。 嗯， 所以这狗围着那个坟一直待了14年。 嗯 嗯， 所以这我听着都是有准确年份的。 这只狗就在爱丁堡有一尊铜像，我去过那个餐吧， 对， 就在那个餐吧的门口。 没错， 好多人会去合影。 我没合影，但是我去那儿每一次去两次都和那儿照相了， 都看到那个， 因为那个地方距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 哦 20米， 是您的必经之地。 20米， 嗯， 然后那旁边还有一个，就写那个哈利波特，有一个餐厅，离那儿50米是100米远，啊，然后这都是当地的城市标志，所以狗对人的忠诚啊。真的在所有动物里头排名第一。 对， 你们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朋友想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忠犬八公。 对，忠犬八公这个故事因为是从日本 对 走向全世界的， 是秋田犬，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东京啊。 对， 那个忠犬八公，那个其实很多人去东京旅行的时候，如果是对这个感兴趣的， 专门去找那个雕塑， 就是有一个想要去看看 情节。 对， 情节。然后呢，实际上狗这事儿可以当主题的。如果你家里头又养着一狗狗，然后你又喜欢这些，那实际上多好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啊！哈， 所以这个忠犬八公好像我看到这个资料当中是说，你去过那个他那个涩谷站， 我去过，而且 涩谷站那个 对，就在那个地铁站出来的那个小广场，而且那边围绕这个忠犬八公还有主题的那个大巴游。 啊，对对，我想起来了。 对， 对，没错，你刚才一说我， 他这个大巴游他走的线路是说跟他有关系吗？ 我没坐过那个大巴， 相关 是吧？ 相关， 因为你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每次要到那个地铁站口去等主人。 对 对 对 对。然后呢，这个肯定是相关的，而且日本人干活那么细， 嗯， 是吧？然后他会给你把这故事讲的， 他会把很细小的东西发扬的很大， 对对对， 发展的很丰富， 很丰富，对。 然后说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很多城市都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狗狗是相关的，有关系，因为狗真的跟人太亲密了。 嗯， 刚才跟这个怀宇在说的时候，怀宇说那这个狗的驯化历史那太久太久了， 对对，太久太久了啊。 咱们下半时段可以好好的来说一下这个故事。环球旅行家在我们的达人订阅号狗年说狗，我们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摔跤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放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 分享 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达人订阅号订阅达人就是谭怀宇，怀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那怀宇来给我们除了送来新年的祝福之外哈，也跟我们来一起狗年说狗。 对，我们刚才还专门研习了一下，我们收到这个新年小礼物这两枚狗年的生肖邮票。然后呢，它是有自己的名字的。这个红底儿的单独一只狗的肖像。这个叫犬首平安。这上面这个狗呢，不要考虑它的品种，它是一只公狗。公犬 啊， 昂首挺胸，目光 犬首， 对，犬首平安，守护的守，昂首挺胸，炯炯有神，灯视前方，两只耳朵机警的竖立着，两条后腿有力的后蹬，随时能够离地飞奔，抵御外敌，守护家宅的、 是这个意思， 对、这就是家庭中的那棵大树爸爸。然后第二张那个就是一只母犬和一只小狗在一起的，叫家和夜星。 展现的它就像人一样， 对，棕色的母犬展现的是母爱，然后低头亲吻一只幼崽，然后那小狗呢昂头挺立，像幼童一样，这个挺立挺直身躯，然后眼神里面透露的是那种幼稚和胆怯，就是家和万事兴嘛。 哎呀，非常感谢主持人给中国广大游迷给普及了一下相关知识， 这是 真的是 咱们的资料当中很详实的记录了一下。 对对对， 就是很神奇。说完以后，你再去看这个邮票的时候，你就能理解里面的含义。 对对对，我觉得知道和不知道这差很远。 对，真的是 太好了，我们收到的这份礼物又有了这样的含义哈。 对、 对对对， 刚才说到这个狗狗，你看跟人这么的亲近，现在有很多的。当然我们在网络上用这个很多的狗狗的语言来比喻啊，人类的一些活动啊，比喻人类本身啊，其实都很 棒啊， 很有意思啊。那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狗跟人类的这个关系真的是源远流长。 对， 它真的是时间太长了，很亲密了。 对对对， 有多长呢？刚才怀宇还给我们提示说，这其实在很早很早远古就有这样的记录。 对对对，这个咱们一说起就是史前文明了。就是首先呢，就是比如说 想得到相关知识就去博物馆。 嗯， 然后呢，博物馆里头，比如说老是有一块儿，比如说带古人类那部分，老是有一块儿就是模仿，古人类什么生活的景象，弄做一块草地。 嗯， 然后呢，以人在那儿埋锅造饭，然后旁边呢，如果有动物的话，那必是狗。 啊、 嗯、啊，对，所以呢，因为这个是能够看到，这尽管它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说，比如说，考古里边会发现那个人或者动物的那个骨骼， 嗯 啊，这个狗的是最多的， 嗯 啊， 嗯，这个应该按照这个资料当中来显示的时间点啊， 嗯、 是说。我们知道灰狼是狗的祖先嘛，灰狼驯化过来的狗、 嗯、 然后这驯化的时间大概是在40000年前到15000年前。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它跟马牛羊猪鸡这些相比的话，它真的是可能更靠前一些。 对，因为它那个作用不一样啊、 嗯、 就刚才咱们那邮票那张，这不是手是就是说有一种看家那种感觉，是吧？ 甚至在古人类狩猎的时候， 对，狩猎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牧羊犬， 对， 嗯， 对，它是一个助手嘛。 对，你要说到这个年份，那就叫旧石器时代了。 哦，对对对，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怀宇前一段时间去了西安的半坡博物馆， 对 啊，在西安的半坡遗址出土过狗的骨头。 对对对，我觉得我记得我见过这种东西特别多。 就是他怎么判断这个当时是狗不是狼啊？因为他不是长得像吗？ 对， 他有一个判断是说啊，他的头骨小，然后。额骨突出 ， 那个肉裂齿比较小了，撕扯的那个东西啊。 对对对对， 然后下颌骨的水平边缘弯曲、 嗯， 然后呢，跟你今天看到的狼那区别就太大了、 嗯。 所以你可以由此来判断说，人在那个时间就已经开始驯养狗了。 对对对，这是那个实际上是育种专家干的事儿，就是古人类就是一个育种专家。 他有没有把它改变了？ 对对对，那现在的育种专家就太牛了。 现在的狗的种类有这么多， 对对， 全是 多了。所以这个后来这些狗全都是因为有了人，才有了那个那个物种 啊。 所以这个狗现在跟人的关系实在是。太近了。 对，您刚才一提说这个远古人类对狗的这个驯化这个历史，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壁画当中可能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些记录啊、嗯。 古埃及 对 是吧？ 要说到古埃及，有一个这样的就是神的样子吧，古埃及崇拜的这个神当中有一个叫做阿努比斯的。 哎呦，您 记得这个样子吗？ 样子， 跟大家提示一下，阿努比斯长什么样？ 嗯， 我可以这么俗称叫狗头啊，其实它是叫狼头， 狼头， 狼头啊！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狼跟狗它有非常接近的地方， 嗯、 就是这个狗头人身。 嗯， 狗头人身，你有没有这种印象呢？如果大家是对埃及文化，特别是对当时的那个它的那些故事传说特别有兴趣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叫做阿努比斯的这么一个神的样子， 嗯， 它在古埃及这个神学体系当中啊，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嗯哼， 它就是一个守护的东西。 嗯。 它叫做埃及叫几大这个动物神之一嘛， 对， 我们知道猫在埃及也是比较厉害的。 那当然了。 说这个头是一颗狐狼头，然后狐狼是一种常见在 牧地 去对搜寻的。 对，所以那个他们就是说，如果要是把一个动物神化的话，首先呢，它具有人的元素，另外呢，把它抽象出来， 嗯。 至少能达到这两点。 你比如说，我们一说到这个古埃及，你看这个狮身人面， 狮身人面， 狮身人面，它是人的脸，但是它是狮身子。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羊叫什么那个羊身人面。 嗯 啊，然后呢，因为那个公羊是那个这个繁殖能力特别强的，所以这也是生殖崇拜的里边的一个元素。 嗯嗯， 然后你刚才说这神他干好多事儿，阿努比斯。 阿努比斯首先死神嘛。 啊，对，他干好多事儿，比如说，就是在埃及不是那个人死了以后要称灵魂的重量吗？ 嗯、 然后那个被秤， 嗯， 那个就是谁来执这秤啊？ 他来， 阿努比斯。 他来。 然后他那嘴特别尖， 嗯， 然后因为我就是刚才说起来，我突然想起来了，在卢浮宫。 嗯， 有这么一幅画就是来自于古埃及的。 嗯， 然后呢，来中国国家博物馆 哦，有展出过 展出。然后呢，我去模仿那画，然后就是这个那个 阿努比斯 啊，对对对。然后里头有这个，我当时画过这个， 哦，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嗯嗯嗯嗯，说这个，你看我们一提到说古埃及，你看什么？看埃及的木乃伊，看它的金字塔。那木乃伊是什么？ 木乃伊它保存人，让在它的神话体系当中说保存好，然后以后可以复活，对吧？ 对对对。 那么谁来守护它？ 就是阿努比斯， 只有阿努比斯有这样的权利了。 然后呢，那个木乃伊有一种罐儿，就是那个石头抠出来那罐儿，雕出来那罐儿，罐儿的盖儿就是阿努比斯的头。 哦， 他说管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印象都特别深，所以从这个狗年一下就能想到好多好多。 你可以联想到很多在你的旅行的途中，包括你生活当中， 对， 你可能经历过的一些东西，一些地标，一些这个雕塑，包括我们说博物馆当中的文献，都跟狗的这个生活啊，跟它跟人类的关系是相关的。 对，而且狗是那个一直往前发展的，先这个是一个活的词， 所以说是不是古人从来没有见过现今天这么多的狗的品种？这是 肯 定的， 这肯定是肯定是 真的。这些狗 现在驯化这些，包括育种出来的这些，都是为了。首先是有就是地域的区别，然后因为他们之前是帮助人类去牧羊啊， 对的， 去狩猎、啊， 所以我们听到好多狗的品种是跟这个地名相关的， 对， 阿拉斯加， 比如说阿拉斯加，对，再比如说苏格兰牧羊犬， 对对对 对，然后包括像喜乐蒂这种也是在苏格兰的，对， 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狗是干那个使的，现在狗呢。是宠物，是陪伴，陪伴或者它的那个作用更多。所以呢，这个陪伴呢，我们希望它，比如说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那现在这个品种就太多了。所以这狗一直是陪伴我们的，而我们也愿意跟狗有这种关系。比如说那个名字，那个以前叫狗剩。叫狗蛋儿，现在呢叫什么？ 以前为什么这么起？他们说好养活， 好养活 啊。 所以现在你说这要有一个谁叫一狗什么的话，一样是亲，是比较亲的。 但是现在给狗狗起的名字都跟人一样 啊？对呀、啊，把人起的跟狗一样嘛。啊，所以就是这种关系，就是这它是人和人的一个， 就完全在融合在一起。 对对对，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该想的事儿，因为这个狗离我们还是关系比较近嘛。 对， 这个实际上中国这个考古里面发现的这个狗的形象还是挺早的。那个说大地湾是新石器时代那个一个遗址， 在什么地方？ 中部。 哦， 我今天刚才去那个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张地图看了一下，在比较没看准确位置啊，在比较中间的地方，然后那有大地湾出口了一个出土了一个盆，盆上有四只狗。 这是大概什么时期的？ 新石器时代，因为新石器时代说起来有点宽，但是有的时候不好断代，就是5000到10000年前。都是新石器时代但是新石器时代的物人的那个种呢，很多都是已经灭绝的物种，因为那个年代人就是抵御灾难的能力都特别差，比如说来一场感冒，可能就直接就团灭了， 灭绝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具体年份不好说，但是这个东西出那个 它是很有价值的， 对，太有意义了，所以这个还是以后出去以后要定主题，这个主题到底是我们的旅行是什么？如果要是我出去以后一切都喜欢，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就喜欢哪儿高去哪儿，哪儿冷去哪儿，那你就选择这种主题。如果要是喜欢城市的话，喜欢迪士尼里有好多狗狗呢，是吧？所以 对对对对， 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说到这个迪士尼里边的狗的形象，大家能想起来是什么样的吗？ 那个叫， 你想一想， 就是那个米奇他们的好朋友叫什么？ 猫和老鼠里面 布鲁托， 你要说的是 对布鲁托，我说的是 还有一个叫高飞 啊，对高飞，对 对 对对对，所以 高飞这个名字经常听啊， 对对 对， 是吧？所以这都是那什么呢？那中国也有啊，中国那个哮天犬都知道。 二郎神的 哮天犬，实际上哮天犬在那个。很多书里面都出现过，所以中国人，比如说喜欢这个哮天犬，实际哮天犬那长其实也像虎狼， 啊， 是吧？ 它也是那个 尖的 尖嘴， 对对对，而且身体比较矫健那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些史努比， 对史努比， 对，所以这些东西就， 哎，你看啊，这哮天犬原型考证这么说啊，叫细犬。